就为成为那叫网红网络上的名人。 我觉着他这是 谁发他呀？谁发他呀？ 他你看，我觉得是这样，他为了在他们班里边拿第一名，然后穿成这样吸引别同学的注意。 哦，特别是你，你该觉得你长得帅，人要欺负你。 没没，他该觉得哎呦，是不是我不正常了？ 然后 是不是 然后大家呢就没好好作答。 你要说完全没好好作答，毕竟是考试，大家虽然好奇，但是也都刷刷作答。 嗯， 也就是你好奇心太重。 是我怕他吃了我呀。我知道他是谁啊？ 只见他 头戴着斗笠， 山深阔大，扣花钮。 山深阔大， 扣花钮。 扣花钮，山深阔大是什么意思？ 你不要把山深想成这个人参。 野山参是这意思？ 你不要想成是山参，是山就是衣衫。 哦， 身身体，衣衫的这个身体的部分是很大。 哦， 扣花钮就是那种盘扣，知道吧？花钮。 啊、 嗯、 啊！ 但是修腰。 修腰， 因为周飞看得比较细致， 他那花牛已经看得修腰了。 嗯、周飞就琢磨呀， 哎，这哪儿买的呢？ 这个，你看看，你看看， 我看看什么呀？ 你看看，你看看， 这一套服装应该是由九幅刺绣组成的。 嚯， 那这身衣服上绣得够杂乱无章的。 对，绣了一个好大一个大自然。 绣没有掉线，是新绣，手工统一，怕是一个人完成的绣品。 还怕是？ 一头不错，一头不错。 一头是什么？ 好彩头，好意头啊！ 哦，说话都已经这么文绉绉了哈。 我以为是针头不错呢。 龙凤呈祥，与这个情长同音，那么怕是有些什么好事发生。 这个周飞这俩眼呢、啊，就没离开过人家褂子。 对， 前面那监考老师，那同学，那同学，脑子回过来了。 不是老师 闹诊了， 他这还没得状元呢，就穿一身红来。 嗯。 这我本身已经马上就是了。 你这同学，你这同学，你管那么多干嘛？你做你的题不行吗？ 黄眼呀、 啊！你这才做到哪儿啊？你 黄眼，你 做到哪儿了？ 你看那珠片，它照我。 你不能好好作答吗？ 嗯，行吧。 考试呢？琢磨什么呢？你这儿，你进考场进的就晚、 嗯。 老师前面说了，今天咱们情况特殊，有这么一位新娘子，考完试她就奔这个婚宴 吃饭去。好像是奔婚宴，连婚礼都不参加。 我来晚了， 你来晚了，我跟同学们都介绍了，说大家一会儿别吃惊， 啊、 别上，别害怕。 我说呢， 哎呦， 我说呢，我这以为这穿越了呢，这个。 你这来晚了，我就不说你踩着点，十五分钟之后不能入场，你十一分钟来的，他十三分钟来的， 就差两分钟。 那您有什么可说的呀？行，我不管了。 你看你写的，你这对吗？ 这不对、啊， 老师还敢纠错？ 哦，这不对，那又是这个。 我说你这不好好写，看着你这对吗？ 那我这题到底对不对，我都擦了。 我明白了，周飞就是因为这个落的榜 啊，就差一分。 当然了，我是模拟了一下啊，模拟一下你正在答题的时候，进来这么一位姑娘，把你给吓一跳，吓一跳没有？ 吓了。 但你真的不用着急，这个因为你也参加不了这个考试。 我以为参加不了这婚礼呢。 他叫什么呢？全国研究生复试面试。 啊、 我觉得你参加不了， 就是没资格。 嗨， 小孩嘲笑你 啊！笑我吧，你不也就在酒吧里边待着呢吗？ 而且呢，这是山东烟台有这么一个大学里出来的事儿。 对，你离得也太远。 嗯。 考场外面还有一辆婚车呢。你看那新郎， 嗯， 手捧鲜花站在婚车旁，焦急的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还没考完。 嗯。 这是会是不会 操这心呐？ 当然我希望我心爱的今天双喜临门，考试考好成绩、嗯、结婚咱们也结出个好结果， 当天就有好结果了。 但是呢，今天日子确实巧了，我们确实要一边考试一边结婚，一边结婚一边考试。 这怎么能一边又一边呢？ 先走这边再走那边呗。 哦， 考试这时间它一点不能推呀、啊、 嗯， 那是这统一的。 要是赶在我们12点之前结上婚，那我们也不算二婚。 接上婚啊、哦， 嗯， 对吧？ 那肯定的， 对吧，姑父？ 打哪儿练的？ 哟，这同学，你弟又出来了吧？那穿红色衣服的那还在里面吗？ 啊，还在里边呢，就剩他一个在里边了，我们都出来了。 姑父，你看怎么办？姑父 ，你看这快到点了。 姑父， 想想， 姑父先奔婚宴了吧？ 姑父，您不能辜负我们对您的一片。 这改托付了，啊，来考托付去。 这件事是个真事儿。烟台的新闻网上报道说，因为去年就选定大喜日子，所以呢没成想恰好邂逅考研复试，但是新郎新娘决定呢赶场举行婚礼，所以啊新娘穿着绣盒完成考试，刚出考场就被手捧鲜花的新娘给接上车了。绣盒是什么呢？我们请这位姑父给讲一下。 姑父，哎，

不怎么在这里边呢？ 安检里变出个老大爷 啊！老大爷是这么回事儿。 嗯， 这民警真吓一跳，你知道吧？真没想到这里面窜出个老大爷了。 大变活人， 把枪掏出来了吧？ 差一点。老大爷赶紧解释，我是那啥呀，这个 啥呀？ 我这个包啊，进去的时候没有， 还是个外国大爷。 放好，放好。 外地大爷， 他就要抖，抖的我不得扶一下吗？我一扶他，他一瞪我， 包还没瞪瞪呢。 我这没有服装呀，也没有站位，然后一下子把自己给逮进去了。你觉得大爷是不是应该也呈现出液体的样子？ 液体呢，估计是吓尿了， 想不想上厕所了？ 不是我的意思，是因为早上也有橙色的这个调调。 我觉得大爷身上什么调调都应该有， 因为大爷显示出彩虹来。 对， 周边人都说大爷扶的是包，我们扶的是大爷。然后也有人说算了，您老呢，这个最近就别再照 X 光了，已经给您照一回了。现在，大爷出来的时候吧，民警不是吓一跳吗？大爷当时特别想说这么一句，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开不开心。 王大磊那次安检我觉得还挺有意思啊。于小柱，对不起，王大磊记错了，于小柱。 这能错得了吗？ 是，你们各有各的那个精彩之处。但我先说说于小柱的。于小柱呢，过安检，于小柱这个人啊，个不高，可是呢好面，爱穿这个增高鞋，里边那增高鞋垫这么厚， 可不嘛，一扎高。 过安检的时候过不去，怎么过不去，横着过竖着过怎么都过不去。这个尿柱靠那儿了，说把那些鞋脱了。尿柱不脱，人家那个扫的那个浑身检查棒指着他，不行，您必须脱了。尿柱实在扛不过去，脱了吧。这一脱，等下去一半， 等一下少半截子， 一下就是说放了一个气体就加一半。 不是，就是脱鞋找着了， 那就是掉坑里了。 要说这个糗啊。王大磊呢是瓶子里装水过去，明明人家说了不能装，他就忘装水过去，安检让他喝一口，结果王大磊啊喝太急呛着了，咔咔咔咔，这咳嗽的眼镜也咳掉了。 这人家安检人员一看，你这水有问题， 附近的警察都惊动了，给王大磊扣那了。什么东西？王大磊说什么眼镜呢？我眼镜呢？周飞呢是那阵儿啊，出门的时候带中药。 是， 等会儿他出门为什么要带中药呢？ 身体不老好的。 就那么一阵儿，过去那阵儿就带西药了。 嗨，方便。 那会儿喝中药呢，他妈妈就给他熬了，熬完装了几个小瓶里。 嗯， 过安检的时候呢，这不也是不明液体吗？ 啊， 就要检查，打开呢说让周飞喝几口。周飞小孩那会儿不对糖不给糖，怎么能喝中药呢？ 嗯， 不喝。你小孩你说人拿他能有什么办法？还是这样的，就是安检人员，如果你实在什么，他们也要去做检测。 哦， 他就自己喝了。 哦， 喝一口，好，周飞至今也忘不了他的表情。这个你要知道啊，就周飞他妈给他下这个药， 下的这个药， 下药，不是熬药，是下药， 一手安排的。 熬的那个药啊，下的是狠药啊， 对，猛药的，不叫狠药， 猛药， 亮了个足啊， 黄连， 呵， 还有那个。黄连， 光是黄连的，是每瓶都尝了一口吗？ 苦参、山豆根、龙胆、马钱子，还有 这都能搁一块熬吗？ 啊， 初温心莲， 周飞能活到今天真不易。 哦、马钱子没有，有剧毒马钱子，这个、 是吧？谢谢啊， 搁的是车钱子。 嗯， 还有小柱带臭豆腐，他妈和他一人包一个。外国人问这什么东西，他们又不会那当地语言。所以那安检大叔， 然后小柱给人吆喝臭豆腐酱油， 人家没听过，关键小柱这手大耳朵还挺认真， 就跟老北京吆喝一样。 对， 臭豆腐酱油， 该控拍啊，什么都有， 还控拍的。 安检大叔打开罐子，当时熏晕了俩，把这臭豆腐当危险品给没收了。 反小柱关小黑屋了吧？ 小柱和臭豆腐关一屋里，哎呦，小柱 这高兴。 把危险品都吃了， 再要我点臭豆腐酱豆腐。 还有周飞那次， 我又怎么了？ 安检嘛，搞艺术人呐，他有时候大大咧咧。 嗯， 特别是他们有什么经纪人，那些好多都是经纪人帮他收东西。 助理 啊，助理帮他收拾东西，他自己不操心。 嗯， 下巴颏一直了，助理颠颠颠上来，周老板什么东西，把这青菜那顿放筐里。 青菜。 这是在火锅店， 还自助的这是 啊！把青菜放筐里， 鱿鱼，拿下不是一只鱿鱼， 这人上飞机烧烤去了吧？ 周老板前面检测呀，早身上那什么都没有，过去过了以后呢，没走多老远，人叫，哎，先生，您的电脑没带，先生助理没跟我排一队，拿电脑，转身走了，哎，先生手机，